需要你，长夜里不可分开，痴痴醉，跳进山里看夜雨洒下去。沿着我要送你归家的路，夜静的街中，歌声中是一个个热吻，谁令到我心？